宁城，南阳壤人也，以郎业者是景帝，好气，为少吏，必领其长吏，为人上，操下即如数师，华贼任威，稍迁至济南都尉，而置都为首，使前数都尉步入府，因立夜守如县令，其卫都如此。即成往，执灵都出其上，都素闻其声，善欲与结欢，久之都死。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，赏赵成为中尉，其至孝至都，其廉弗如。然宗室豪杰，人皆惴恐。武帝即位，喜为内史，外戚多毁城之短，抵罪昆前。是时，九卿死即死，少批刑，而成刑急，自以为不复收，乃解脱，诈客传出关归家，称曰：“士不至二千担，驾不至千万，安可比人乎？”乃世代卑田千余顷，假贫民，役使数千家，数年会社，置产数千万，为任侠，持吏长短，出从数十计，其使民威重于郡守。